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77集。明月入君心，搞事情啊。秦冉跟何晨不同，何晨是想让自己变得透明，就能做到让自己不会吸引到任何人的眼球。秦冉是无论在哪儿都是鹤立鸡群。刚刚他跟潘明月一起来的时候，报告厅的人几乎都看到他了，只是后来因为潘明月的爆料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这个时候他忽然开口，大厅里的人的目光都朝声源看过去。秦冉站起来，正低着眉眼往这边走，卫衣的兜帽遮住了他的眉眼，让人看不清他在想什么。现场除却潘明月，只有何锦欣因为何晨的关系见过秦冉本人。秦冉这一身的气势极其特殊，只要见过他一次的人绝对不可能会忘记。因此即便没有看到秦冉的脸，何锦欣也差不多认出来这是秦冉。他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陈老，这…… 陈老的人看向陈老，陈老看了一眼秦冉，直接收回目光。 一起带走。 因为秦冉那一句一起查的资料，即便秦冉没有站出来，陈老也不会忘记他。说完后他眉眼一伸，继而转向江科长等人。 他们也一并抓起来。 这一次潘明月拿出的东西非同小可，陈老根本就不会放过潘明月团队的任何一个人。江科长、刘副院在陈老这里根本就没有威胁，现场唯一对陈老有威胁的是何锦欣这个稽查院的刺头。他说完后忌惮地看向何锦欣，他要带走潘明月一个人，何锦欣可能不会说什么，可他要带上江科长这些人，何锦欣肯定会阻挠他。陈老已经准备好跟何锦欣好好斗一场了，没想到何锦欣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就转身走了。这惊喜来得太快，陈老都有些不敢相信。直到何锦欣带着手下的人出了报告厅的大门，陈老才真的觉得何锦欣这次是真的不跟他斗了。这不符合何锦欣的性格呀。陈老虽然奇怪，但眼下更重要的是潘明月，还有潘明月留下的那个电脑。他现在如履薄冰，一个处理不好，下半辈子都要在牢中度过。所以也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只能这件事之后再去跟何锦欣细谈了。 何院，江科长那件事…… 何锦欣的手下看向何锦欣，何锦欣笔直地站在电梯口没说话，倒是他身边的秘书闻言笑得意味深长。 陈老这次是踢到铁板了。 铁板？江科长是铁板？ 那人一愣，何锦欣的秘书没有回，只是开口道： 这次恐怕又要一次大洗牌了。 报告厅范同亚他们也被这一幕惊得半天回不过神来。事关陈老，动陈老整个稽查院都要被震上一震。潘明月当众放出这些证据，结果可想而知。 哎，你说这件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吧？ 想到陈老，再想想江科长都被带进去了，十八层的众人此时心底十分不安。范同亚摇头，他眯眼看着门外，显然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闻言顿了一下， 我们没有签下那个协议，不会牵扯上我们。 哦，那就好。 这是十八层剩下的人，不知道多少次庆幸自己没有跟江科长一起。丢了工作是小，丢了性命才是大事。他们回到十八层，才有人开口道： 那个潘明月确实有点东西， 这都能查到。可惜何院这次都保不了他了。 所有人都看到何景欣直接走了。附近最近的一个看守所，秦冉的电脑已经自动关机了，在开机的时候都是需要瞳孔验证的。陈老直接让人找来了他的一个 IT 心腹来破解秦冉的电脑，并让人查潘明月的所有账号。他怕潘明月有存盘，查这个电脑也为了避免云同步。 IT 心腹直接投入进去，刚打开旁边自己的电脑，找到秦冉电脑的端口，就愣了一下。 这电脑的防火墙不是云光财团自带的， 快点进。 身边的人低声道。 陈老很急。 IT 心腹这才不敢说话了，连忙输入一串代码。秦冉的电脑都是自动防御的， IT 心腹试了半个小时才勉强破解了瞳孔验证。而尽头的看守房间加上秦冉共七个人，外面站着关押他们的人，里面跟其他看守所差不多，一张桌子，一个板凳。秦冉坐在板凳上，低头看手机上显示的入侵报告，挑了挑眉，然后远程解开了锁。 冉冉， 潘明月看了一眼他。 电脑？ 他记得秦冉电脑上东西很多，不仅有物理研究院的东西，还有漫画。秦冉翘着二郎腿，云淡风轻道。没事，送他一点礼物，正好不知道怎么平衡稽查院。他看了一眼潘明月，若有所思。就在秦冉解禁的时候，办公室的 IT 心腹终于发现自己攻入了电脑，他惊喜地开口。 陈老，进来了。这明显是一个 IT 高手的电脑，软件全是代码。陈老您需要什么？ 这是自己的心腹，陈老也不避开他，直接让他找加密的文件。IT 心腹按了黑客界的简单代码锁，果然找到了一个有点加密的文件。C7 工程。C7 工程。心腹看向陈老，询问这是不是他要找的。虽然这标题奇怪，但陈老想也不想的，直接道。 万岁。 这加密文件心腹破解不了，就强行破碎。与此同时，电脑页面忽然一黑，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感叹号。重型基地核心办公室发出警告声。 警示，核心 S 级机密发生异常。警示，异常 IP 已捕获。 一直在处理数据的几个人面面相觑，然后站起来，神情严肃地拿起对讲机。 各部门请注意。 与此同时，他们很快查到发生异动的地点，负责核心机密的人马迅速赶过来，并且通知发生异动的地方看守所。不到十分钟，陈老的心腹连秦冉的电脑都还没有处理完呢，忽然间整个办公室被围了起来。陈老正在联系人查潘明月的社交软件跟各种账号，还有江科长这些人的，他人脉广，很快就查了大部分人的账号。还没来得及去问潘明月的，就有人破门而入。为首的正是重型基地的大队长，他拿出自己的证件对准整个办公室的人。 重型基地，你们涉及国际物理研究院 S 级核心机密工程，请同我们走一趟。 他看到了桌子上摆着的秦冉的电脑后，眯了眯眼，严肃地问道。 电脑的主人呢？ 陈老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就被这两句话给炸到脑袋开花。国际物理研究院的 S 级别工程，他是不是听错了什么？ 人呢？ 大队长见没有人回答，再次严厉道。这个看守所的所长扶住桌子，脚都要软了。 在走廊尽头。 大队长看了他一眼，让人把办公室的人控制住，然后直接往走廊尽头走。他身后，看守所的所长跪坐在地上，他是看陈老的面子才沾染了这件事的，原本以为这件事翻不起什么浪花， 谁知道被他抓起来的人随随便便一个 S 级别的机密涉及到国情局，这次是真的地震了。走廊尽头的看守所，江科长、刘姐一路上都没有说话，因为有陈老的人，直到进到这间看守所，他们才仔细地商量对策。大部分都是江科长跟他的秘书心腹商量，为的是怎么保住潘明月。商量出来的最好结果是潘明月主动把陈老的所有证据毁灭。至于潘明月是怎么找出这些证据的，他们没有问，也没有指责潘明月为什么什么也不顾，这么大胆的就把这件事公开。 小潘，你听我说，当初是我把你带到十八层的，我要对你们的安危负责。 江科长镇定地开口。 你先让陈老安心，等他放松警惕，我让人连夜把你送出国外。 潘明月低头，正在思索中午要带秦冉去吃什么，听到江科长的声音，他晃了晃神，啊了一声，才道： 您不用麻烦。 哎呀，什么不用？ 刘姐比潘明月入行早，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闻言急切地开口： 你怎么还这么慢慢洋洋的？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对你有多大影响？ 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门就被人打开了。为首的正是重型基地的大队长，他在整个看守室扫了一圈，看到秦冉安然无事地坐在椅子上之后，他才松了一口气，擦了一下额头的细汗。 哎呦，秦小姐，您以后可别搞这么大阵仗了，要搞什么事儿直接让我来就行。 害得他们还真以为出现了一个比秦冉还要厉害的黑客来窃取他们国家的机密了。哎呀，心脏受不了啊。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